一、词语练习。一、单音节对比练习。滴 滴， 鸡 鸡， 笛 笛， 急 急， 底 底， 挤 挤， 地 地， 记 记， 颠 颠， 尖 尖， 点 点， 剪 剪， 电 电， 剑 剑， 雕 雕， 胶 胶， 调 调， 叫 叫， 爹 爹， 接 接， 叠 叠， 结 结， 钉 钉， 经 经， 顶 顶， 井 井， 定 定， 静 静， 丢 丢， 揪 揪， 端 端， 捐 捐， 短 短， 卷 卷， 断 断， 卷 卷， 蹲 蹲， 军 军， 顿 顿， 俊 俊。